全国各地少年团员有意地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在六六节之际，少年团员向各地的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铜像和太阳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在平壤市和各道举行了少年团联合团体大会。华海南道、慈江道等各道学生少年举行综合演出，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节。平壤市普通江区三间小学、金策市金策初级中学等各地小学、初级中学的少年团员进行了各种体育游戏比赛。这天，文秀戏水厂、凯旋青年公园等人民的文化休息场所，也有学生少年充满喜悦和浪漫的笑声不断传出来。